Thank you.

来听歌，请欣赏廖虾带出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阎维文演唱的《想家的时候》。 是想家的时候，想家的时候很甜蜜，家乡月就抚摸我的头，想家的时候很美好，家乡留拉着我的手，想家的时候有泪水，泪水却伴着那微笑流，是想家的时候，